来，下面问你啊。假设上市公司实收是12亿，公司的董事9席啊，独立董事2席。那第一小题问说，公司全体董事至少要持股多少？12亿是哪一届？第三届，第三个集聚嘛。那第三个集聚的话是7.5的那个话术，对不对？那因为独立董事2席哈，所以打8折的。所以我们看第18页上面这边，12亿的话1亿2000万股吧，那乘以7.5打8折是720万，而且去验算前一阶的最高额，1亿股乘以10打8折是800万股，所以这样算起来是800万股。那第二小题问说，任期中 A、B、C 转让持股，在公权当时设公司股位数的1/2，那对职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是公开发行公司的董事嘛，对不对？所以呢，197条第一项后段当然解任。然后197条第一项后段，那再往下看，他说如果这家公司全体董事啊，因为 A、B、C 的转让持股不足法定数额的时候，主管机关罚谁？现在就不惩罚了，以前是罚那个独立董事以外的全体董事。那因为638号解释，结果认为原本处罚规定缺乏法律的明确授权，所以在现行规范之下呢，是改用公告的方式替代惩罚的规定。那个惩罚规定已经删除了，所以现在就不处罚了。来，18页上面这一题，关于就现行公司法增加法律规定后要回答这类问题。第一小题问说，某上市公司章程中规定，当选董事监察人呢、啊，每人至少要持有该公司的股份100万股，否则不得就任。问你说这个规定是否合法？不合法。证交法只有规定说全体董事要持有股数，但证交法并没有规定说个别董事要持有多少。证交法也没有规定说持股数不足的话就不能当董事，因为证交法只有规定说持股数不足的话呢，以前会被惩罚，后来会被公告，但是都跟他的董事资格没有影响，就是不涉及董事资格的问题啊。所以如果章程中规定一定要持有股数才能够当董事的话，会违反公司法令192和216的规范，所以这样子章程的内容违反法令，那章程的规定是无效的。那第二条题问说，某上市公司实收资本的10亿，董事15人，监察人3人，全体董事要持有多少股？10亿的话是第二阶嘛，第二阶的话是10%嘛，所以算出来的结果就是1000万跟100万。好，应该都很简单了、哦。来，下一题，下一题比较难一点。那企业经跟企业所分离是现代巨型企业的发展趋势。那我国公司法现证交法有关规定有没有符合这个趋势？利弊得失为何？请分析评论之。企业经跟企业所的意义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哦。企业经跟企业所两个阶段嘛，两个层级的含义啊。公司法讲过两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一个层次的概念是。企业经营企业所分离原则哈，第一个层次是说，公司的股东不直接经营公司了。需要另选任经营者。例如说，董事就是股东不能够直接用股东的身份经营公司。如果就这个点来看的话，我们的无限公司啊、两合公司啊，他们都是有执行也有股东的概念嘛，所以他们是用股东的身份直接经营公司。那有限公司的董事啊，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啊，他们都是另外当选为经营者之后才能够经营公司的。那第二个阶层的含义是说，经营者无需具股东身份。经营者不以具有股东身份为要件，这两个意涵。我们的公司法是这样吗？是，我们的公司法在那个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是这样。我们的公司法在有限公司的话只有落实一部分，有限公司是只有落实上面那个点，没有落实下面这个点。不过这边不要讨论到有限公司了，反正我们今天讲是股份有限公司了，这两个意涵在股份有限公司里面都有具体落实的。那公司法里面的规定呢是这样，没有错了。 那现行公司法192条讲董事不需要具有股东身份嘛？不过今天192条有个例外了，就是法人要具有股东身份，就能够当选为董事嘛？啊，这是个例外规范。那证交法的规定呢？证交法的规定其实不太符合这个趋势。证交法虽然在董事身份的时候是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可因为证交法第26条啊，它特别要求说我们董事必须要全体董事要全体监察，必须持有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数嘛，对不对？所以呢，这样就跟这个企业经营切磋分离原则呢是有所抵触的。而且呢，公司法哦，针对啊，应该说公开发行公司啊，公开发行公司它适用公司法的197条第三项的结果啊，它其实也不是完全落实企业经营切磋分离原则。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去讨论，就是说，在单纯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啊，这个企业经营切磋分离原则是有被落实的。可是公开发行公司呢，就是像证交法的26条，对不对？像公司法的197条第三项，还有第一项后段，都在强调企业经营切磋做某个程度的结合嘛。所以呢，它没有完全落实这个概念。那就让你去分析说，企业经营切磋分离原则还有结合，就到底有什么优缺点？结合的好处是什么？很好想象嘛，要求公司的经营者持有公司多数的股权的话，那这样会让公司的经营者对公司的向心力比较强，对不对？那比较能够期待他们会好好经营公司啊。而这结合的缺点呢，就在于前面这里，可以参考一下那个讲义的第12页这边。12页这边中间有一个叫做经营者和强制经营者跟所有的身份结合的检讨，就是缺点有这些，就是说他跟股份有限公司日本大众化理念不符合啊，跟家族企业走向现代化企业理念不符合啊。跟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经营者所有分离的基本原则不符合啊，然后也有违世界潮流啊等等这一些，这是它的缺点啊。那反正到底企业经营者所要结合比较好还是分离比较好，这个点本来就见仁见智，一直都有争议啊。所以这个部分，你看我们现行法律里面，在非公开发行公司的部分算是有落实这样的概念，可在公开发行公司的部分就没有落实这样的概念，很难啊这两点。其实就问问自己就好了，如果我们的总统是美国人，你能接受吗？就这一点，即公开发行公司在主管机关的心中就是一直卡在这里。好，我们来看第18页下面这个持股申报的规范。那这个我们之前有说过了，就是在讲证交法第25条嘛，对不对？然后再往前看3股份转让的规范。在股份转让这一边呢，公司法回想一下公司法的163条，163条第一项本文讲说股份转让不可以用章程去限制或禁止之吧，还记得吗？公司法这样的规定，那在这个规范之下呢，我们说是企业经营，我们说这个叫股份自由转让原则啊。但是来到证交法这一边呢，就没有那么多的自由。那这些限制呢，是针对公司内部人的。所以我们看19页这边有一个叫做限制公司内部的股份转让方式的自由。所以这个限制呢，是在转让方式上面。所以这边也是一个观念，就是你如果是公司内部人啊，那什么是内部人？等一下我们会定义啊。你如果是公司内部人，你要转让你手上的持股啊，就没有那么的自由，会有一些方式上的限制。也就是说，你必须依法只有3种合法的转让方式，也就是你只有3个管道可以把你手上的股份转让出去。跟一般人爱怎么买卖怎么买卖就是自由的不一样哦，只有3个管道可以转让。那哪些人会受限制呢？就是一般我们俗称内部人是哪些人呢？这个我们看一下22条之后这个法条。那这个法条我先把它记下来，因为它算是还蛮重要的一个法条。请看22-2，这个条我们之前看过它的第3项，还记得吗？上一次看的。来，22条之后第1项规定说，以本法发行股票之公司董事监察经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过股份总数10%的股东，其股票的转让应该依照左列方式之一为之。所以这有下面1、2、3款3个方式啊。那这3款人，这些人呢，他的股份转让方式，除了他们个人名下持股之外呢，请看到第3项，第一项之人所持有之股票，包括他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和利用他的名义持有者。换句话说呢，这些人名下的股票之外呢，包括他的配偶名下、他的未成年子女名下、他们的人头名下的持股的转让，也一样要依照22条之后第1项所规定的3款模式去转让。然后呢，其中的第2项特别规定说，如果是依照第3款而受让的股票，啊，是针对第3款，第2项就针对第3款。受让人在1年之内要转让股票的时候，仍然必须依照前项各款的方式去做，所以这整个22条讲的是公司内部人呢，他们想要持股的时候，在方式上必须依照这个法条规定去处理啊。那这些方式呢，分别是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第19个这边，我们先来看主体了，先看对象。 现在刑法所规定的人，很明显就是董事、监察、经理人，还有持股超10%的股东，就是这些人。那就持股超10%的股东们，就是我们学理上称为大股东了。那董事呢，以登记为要件；监察以登记为要件。董监事他们都有经过股东会的选任程序哦，所以谁是董监事，这比较不会有什么争议。那比较会有争议的是经理人哦，还记得公司法所称的经理人吗？我们公司法在认定经理人的时候，不是有两种说法，有所谓的刑事认定说，所谓的实质认定说的那样。那目前的31条呢，在公司法规范在是讲说，第一个只要是有权在章程或法律的规范范围之下，有权代表公司处理事务还有签名的人，我们就把他认定为是经理人嘛，对不对？所以重点不在于职称是什么，重点是在于他们的权限在哪里。那当然，在民法的规定之下啦，民法经理人呢，在外部关系上，就是那个554条，民法554有规定说，在外部关系上视为有代表公司处理一切事务及签名之权限嘛。但是来到公司法这边，我们还说去讨论说，那到底应该怎么认定谁是经理人？就是职称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要看它的实质内涵是什么。不过这样的认定方式当然有争议啦，所以在适用法律上呢，证交法这一边哦，证券主管机关呢就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有定跟没定一样。来，请看19这个框框哦。他说嘞，证交法第22条之2啊，证交法第25条，证交法第28条之2啊，157啊，157之1，这些条文里面都有提到经理人这个职位啊。那他说他的一个适用范围定如下：第一个，总经理及相当等级的。所谓的相当等级，就好比说像我们常常讲的执行长，有些公司呢，他会定一个什么执行长啊，然后营运长啊，像什么策略长啊这些长。还有这些就是所谓的相当等级啊，那副总经理呢及相当等级的，协理呢及相当等级的，财务部门主管、会计部门主管，还有其他有为公司管理事务及签名权利的人。所以你看他讲来讲去，不是用职称在做认定嘛？我们公司法那边讲说不要用职称做认定了、啊，他讲来讲去是用职称做认定，他只不过呢除了职称之外多了一个弹性，那个弹性就是及相当等级者，然后最后一个第6款说有为公司管理事务及签名权利之人。所以才说他也没有比较明白啊。对不对？就是你本来觉得他是，就是觉得他不是，还是认为不是。所以到底是不是呢？在实务上，其实在经理人这个阶层啊，颇生争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些人的持股转让要受到比较多的限制啊？就是因为其实他们的作为啊，会是我们这些股东呢看在眼里，我们会觉得说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很在乎。你想看看哦，如果说今天我们的总统呢，把台湾的土地都卖掉，把台湾的不动产都卖掉，我们就会有个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卖个房子不会有人在乎你卖房子的，可是如果总统卖房子，一直卖一直卖都没有买，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不是要跑了吗？对不对？一样道理啊，如果公司的董事们一直卖股票，总经理卖股票，我们就想说你为什么要卖股票啊？你有身为公司的董事长为什么要卖股票？我们会有这样的疑虑在。所以呢，当这些人他们在出脱持股的时候，我们要求他们把他们出脱持股的这些原因呢、啊，把公告出来让我们知道，然后必须让他们的出脱持股的行为攀在阳光底下，让我们看得到，不要偷偷卖股票。所以，我们看一下19这边的规范目的啊。第一点是说，这些人身份比较特殊，因为他是公司内部的核心人物啊。那他们就说，他能够优先知悉决定公司的资讯，如果没有经过相当公开程序就能够秘密出脱持股的话，对其他投资人来讲不公平。那你说这些人是核心人物啊，董事是核心人物没有问题，对不对？监察人是嘛，总经理、经理人应该也是。那至于那个持股超过10%的大股东，他算核心人物吗？你要这样想哦，公司持股超过10%的股东有几个？不会超过10%嘛，对不对？那既然不会超过10%的话，那他们肯定就是公司持股数前10名的人嘛。那这些持股数前10名的人，就把它想成我们国内前10大企业好了。我们国内前10大企业支持蓝支持绿，对于蓝绿的那个势力会不会有影响？绝对有啊，因为现金政治现金就有很多的差别，这个企业标志它就很多的差别。你看我们郭董去弄开个飞机弄一下，我们就很关注他说，哎，他什么助选员之类的，一样的道理啊。这个持股超过10%的股东本身可能没有去担任董事，可是他一旦决定他要停哪一个董事的时候，哪一个董事不会当选？哪一个董事都很有机会会当选嘛。所以呢，像这种持股超过10%的股东，我们都认为说他不当董事只是客气而已、啊。那换句话说，在董事会里面绝对有他的人啊，或是他支持的人，因此呢，他也一样会受到一个比较内部的一个讯息的告知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人抓出来说，你没有当董事，只是你不想挂名。那现在呢，我相信这些董事们都会讨好你，所以可能有一些内部的讯息啊，就优先让他们去知道。所以我们把这个持股超过10%的大股东抓出来啊，跟公司经营者做一样的看待。再往下看 ，B 这点提到说， 而且这些人通常持有大量的股份哦，如果他们的转让持股不稍加限制的话，他们如果透过集中交易市场全部把这些股票丢出来，那大概会连续跌停板好几天哦。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到其他的股东权益的，因此呢，我们就把他们的持股转让行为做了一定的限制。那这些人的限制规范呢，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包括他们配偶未成年子女利用他的名义持有者，对不对？那这种概念就是实质所有权的概念，就是受益所有人的概念。那转让的方式，来请看第二十页上面这边。第二十页上面这里呢，现行法的规定就是三款。第一款叫经主管机关核准，会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之后，向非特定人为之的。这一款很明显可以理解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很明显？就再次发行嘛，大量出售持股嘛，对不对？我这不特定多数人出售持股了，也就是因为它是再次发行嘛，所以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一款说，去跟主管机关申报生效啊。那个核准的文字呢，一样是旧法时代的文字啊。我们现行法已经没有申请核准制了，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呢，它所谓的申报生效还有核准，指的是二十二条第一项。所以现行法规范这应该是经过主管机关申报生效之后嘛，有没有向非特定人为之？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再次发行，也就是二十二条第三项的概念。所以你看下面这一个，主管机关函释就说了，应该主动发行，或给予发行有效证券处理准则有关公开招募的规定，于经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后为之了。其实应该不是准用吧，应该去试用嘛，对，应该去试用这个发行或给予发行有效证券处理准则有关公开招募的规定，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后为之了。不过我讲义上写准用，是因为这个函释写准用，所以我就写准用。但是严格来说，应该去试用嘛，为什么要准用？然后再往下看，你觉得第二款，第二款呢是一个时间跟数量的限制，它不让你同时卖太多，因为卖太多的话造成股价的冲击。他就说了，依照主管机关所定的持有期间，还有每一个交易日可以转让的数量比例，于向主管机关申报日起三天之后，在集中交易市场或证券商年初所为之。所以圆圈一这个再次发行呢，圆圈一这个第一款，它是市场外的转让行为。好，我在市场外面喊说，我这边有两万股谁要跟我买，然后一股二十块的价格卖出去。然后圆圈二这个是在市场里面的行为，市场里面的，透过集中交易市场卖的，透过这个证券商营业处所卖的。那为什么要先申报之日起三天之后才可以卖？就是让市场去消化消息的期间，一般我们俗称沉淀期间，让消息沉淀在这个市场里面，让公众可以接受到这个讯息，所以那三天叫做沉淀期间，消息沉淀期，或者消息的消化期间。所以我是公司内部人，我持有很多股票，是公司的董事，对不对？我要卖股票之前，我要先喊说要卖喽，这样，然后喊完之后等三天，我才可以开始卖。也就是说，你们可以先我下手了，我要在后面才下手了，意思是这样哈。来，请看，那持有期间是多久呢？来往下看，那接下来说，依照目前经济部的主管机关的函释哈，那所谓的持有期间是指自从取得身份证起六个月，取得身份之后六个月才可以卖。也就是说刚上任的时候是还不能卖，那取得身份之后六个月起算，六个月之后才可以卖。刚上任六个月是不能卖股票，你不要说一当上董事就卖股票，这样他不喜欢。那往下看，那所谓的取得身份之起六个月怎么算呢？看下面这个框框，这框框说了，有关证交法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的持有期间，主管机关的噼里啪啦这些令呢，他是说呢，自最后结果是说，自取得其身份之日起算六个月哈，在期间届满后使得转让。那这个身份哦，它是指你第一次取得身份，例如说，本来我是董事啊，那董事任期届满之后呢，股东会选我当监察人啊，这样我不用重算六个月，这样听懂吗？是从我第一次取得内部人身份的时候起算六个月。所以你看括号二这一段哦，括号二说，发行股票公司内部人持有期间的时点的计算，依照前项的说明，该条规范的人员持有期间计算时点呢，是从他取得内部人身份之日起算。那如果说内部人的身份有变更啊，例如说董事改任监察人啊，又持续的具有内部人身份，就是中间没有中断啊，我本来是董事任期，基本就当选监察人。他说持有期间不需要重新起算啊，仍以他最初取得内部人的身份的时候起算。例如说，你看下面这个例子。那以公司理事啊，原本担任董事一职，任期届满，经股东会改选之后当选监察人，他的持有期间起算时点，用他最初取得内部人身份，也就是董事的身份的时候起算，就不用从监察人的时候重新算一次。好，所以我们法条上是说，依照主管机关所规定的持有期间，就是指多久取得身份之日起算六个月。好，再来，那个第二点，那个持有期间，因为合并的问题就不用管它，那个比较细节。那二十二条之二第一项第二款还有一个交易数量的限制， 这个交易状况限制呢，在过去考会计师的时候曾经考过一次，这是考很细的。那这个规定在第21页这边。那请看第21页上面这个 B 可转让数量的比例，请注意以下两个标准，以较高者为准。以较高者为准。那个例外的特别规定呢、啊，就是括号 B 的特别规定，可以不要管它，那不可能会考的，那个太细。但是括号 A 这个原则稍微记一下。列例外的观念只是让大家知道说还有例外啊，这样而已啊。但是原则记起来就好了。请看括号 A 的原则啊、哦，括号 A 的原则这一边，第一个他说发行股数在3000万以下的部分是千分之二，超过的部分的话，超过部分是千分之一。然后第二个标准是说申报日前10个营业日该股票市场平均每日交易量的5%。那这两个标准呢，以较高者为准，你自己选一个标准去遵从。好，所以记这个转让数量的原则就好。接下来请看 C， 转账的期限，这个 C 是法条上没有的，哦、法条上没有这个规定，是主管机关自己定的。那么申报转账期间不可以超过一个月，超过者应该重新申报。也就是说呢，它的概念是这样哦，这个条文说你要卖股票，你要透过市场去卖股票之前啊，你要先申报。可是你申报之后，你没有一定要卖，你说我没有要卖，我干嘛申报呢？其实故事常常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公司的股票现在1股20块。然后我就是公司内部人嘛，我是董事，我就申报说我要转让持股，结果呢，我要转让持股消息一到市面上之后呢，大家都比我先卖，因为我还不能卖，我等3天，对不对？那我申报是20块，我说我20块要卖，那结果呢，后来市场上因为我说要卖，大家都在卖嘛，所以到最后卖下来，结果等到我可以卖的时候，1股48块了，我就说我不要卖，这样可以理解吗？我就不卖，那不卖等一个月，价格都没有上去啊，如果以后我要再卖，我要重新再报一次。所以实务上有人在诟病这个条文，说这个条文根本就是，董事哦以退为进的做法。这个董事其实是想买股票的，他嫌20块太高了，他就先出来放消息说我要卖股票。你他一放消息卖股票，股价就会跌。那接下来呢，我就买。然后被约去喝咖啡的时候啊，金管会把这样的约去喝咖啡，你为什么不卖呢？你不是要卖吗？怎么又买呢？没办法啊，我当初说要卖的时候就股价20块，就可以啊，就可以卖啊。啊，我一公告完跌到18块，就很便宜，我就买了嘛。很合情合理啊，不过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去认定说他有没有操纵股票的嫌疑的一个做法，因为现行法的规范就是这样。所以因此现行法这种说要卖，但实际上你没有真的一定要卖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规范，有人在骂了，就说这样根本就是一个摆明的可以操纵股价的做法嘛。可是你倒也不能够逼人家说申报要卖就一定要卖，因为他不能够在他申报那个当下就卖啊，他要等3天，这3天股价可以跌7%，跌7%，再跌7%嘞。那到时候他可能不想卖啦、啊，这应该也很合情合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没办法的情况。那再来呢，这个法条呢，它有一个那个但书规定哦。你看一下22条之2第一项第二款那个但书说，但是哦，每一个交易日转让的股数啊，如果没有超过10000股的话，可以不用申报。那我们应该都知道，现在市场上1000股的一个交易单位嘛，就是1000股，人称1张股票是1000股啊，所以就是10张哦，10张以下，不要超过10张的话。你的股数呢是可以自由卖出，不用申报的。所以有些公司内部人呢、啊，他们会习惯在集中交易市场上每天卖10张股票，反正每天卖10张股票就偷偷买，秘密的卖，偷偷卖，秘密的卖了，只要一个月去申报一次就好了。为什么一个月申报一次？哦，每个月5日前不是要跟公司申报上个月的股数变动情形吗？我觉得那时候一次报完就好。结果呢，每天5张，每天10张，一个礼拜可以卖50张吗？4个礼拜呢，可以卖200张哎、欸，你什么时候会知道？你到下个月才知道，原来我上个月卖200张，很多呢，不要开玩笑，这样真的很多。而这个也是一个现行法之下很明显的一个，你要说它漏洞也好啦，但是他当初我想法认为说，他每天卖不超过10张，应该对股市不会有什么影响嘛，所以不需要要求他要去申报。可是我个人认为应该不是这样，就是你如果不去申报的话，应该去限制你的张数了，不然的话，就像刚刚讲，我每天卖10张，一个礼拜卖50张，一个月卖200张，结果都不用申报，下个月再让你知道。难道真的没有影响吗？我才不相信、啊、所以这个规定呢，其实还是有它改善的空间、啊、再来，请看那个第三款，22条之2第三款、啊、在21页下面这边提到说，于向主管机关申报之日起3天之内，这个是内哦，这不是后哦，不一样，二款是后哦，三款是内哦，向符合主管机关锁定条件的特定人为之，这个哦。不用去在意他的文意，我觉得这个要翻译翻得很糟糕。你说什么符合主管锁定条件特定是什么意思啊？那你想看看， 我是公司内部人，董事兼占今年持股超过10%的股东，我手上的股票如果要转让出去，就三个途径，对不对？哪三个途径呢？第一款是再次发行，第二款透过市场买卖，这就两个了，对不对？第三个途径就是不得已。第三个途径就把理解为不得已。什么叫不得已？如果今天我挂了，我名下的股票谁拿走？我继承人继承走嘛，就是这样。那请问我可以透过集中交易市场让他继承吗？不可能，我可能透过再次发行让他继承吗？不可能嘛，所以他一定是透过第三款继承的、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我是债务人，我是公司的董事，我名下公司的股票，我的财产被拍卖了，因为强制执行的被拍卖了，那这个拍卖程序透过集中交易市场做的吗？不可能吗？这个拍卖程序透过再次发行做的吗？不可能啊，透过法院做的啊，那这样是不是第三款？这样懂意思吗？如果我是公司的董事，我要把手上的股票送给你，就是送给你，我有可能透过再次发行送给你吗？不可能、啊，透过市场送给你，不可能啊，我一定是透过第三款送给你的吧？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就要记得，反正我身上的股票要流出去，就三条路，不是一款就是二款就是三款，一款二款走不通的，就只能让它透过第三款走出去了。这样 OK 吗？可以理解吗？就例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是公司的董事啊。我现在呢，也是公司的反对股东啊。我要向公司行使反对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啊。那我的股票是不是公司要买回去，对不对？那公司透过哪一款把我的股票买回去？我透过哪一款把股票卖回去给公司？一定是第三款嘛？这样可以理解意思吗？所以第三款你根本就不用去背啊。简单一点就是，只要是公司的内部人，股票流出去就只有三条路：第一款透过这次发行的方式卖，就不特定多数人卖。第二款是透过集中交易市场转让出去，第三款就是其他，不得已就走第三条路，这样 OK 吗？再举个例子吗？今天如果公司要减资，从资本额5亿减资成3亿，减40%，我手上原本1000万股，现在变成多少股？变成600万股，对不对？那我股票是不是要交回去给公司换发行股票给我？那我要透过哪一款把股票交回去给公司？一定是第三款了，没有别款了，因为不可能是一二款，那就是第三款了。能听懂吗？所以不用去背它了，反正你只要想说，走第一条路走不通，就走第二条路；第二条路走不通，那就是第三款了，不会有别的，就是三款，一定要找到一款就对了。好，再来，请看那个第20页上面的第三点，实务见解：转让私募股票的情形。我手上我是公司的董事，我手上有私募的股票，公司的私募股票，来，请看他说了。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董事兼占经典持有公司超过10%的股东，依照证交法的22条之第一项哪一款？第三款，向特定人转让所属公司发行的私募股票。这个特定人就是受让人嘛，这受让人必须符合13之8第一项各款情形嘛，对不对？当然，如果私募股票转让出去，本来就应该符合13之8啦。好，再往下看呢、啊，内部人所持有的公司的私募股票要不要申报？如果异动，当然还是要申报嘛，对不对？25条就有说持有股数要申报啊。他没有分私募还是不是私募的股票、啊、那往下看，括号三说、啊、下列之人也有前接过一定的试用，就是刚刚讲那些事实所权的嘛。所以虽然说他是私募股票，但实际上做起来有没有差别？就多了一个13之8而已，没有别的。这样可以理解吗？还记得13之8是什么吗？是途径，对不对？是原因嘛？是私募有这种转让的原因嘛？那22之2是什么？也是途径啊。也是转让公司内部转让持股的途径啊，方法、原因啊、方式啊，这样可以理解，就是方式跟途径嘛，都一样。所以就想哦，13之8是几条路？是6条路，是为了让出去的6条路嘛，对不对？那22之2呢，就是一般的股票，内部人所持有一般的股票，它转让出去的3条路，这样了解吗？所以如果你是公司的董事，你在思考你的股票转让问题的时候，你的思维就跟一般人不一样哦。一般人想卖股票没有这些限制，但如果公司的董事要卖股票，你就要想，我的股票要离我而去的时候，在22之2里面，它有没有路可以走？有就合法，没有就不合法，就是这样啊。那往下看下面综合练习，啊，这很简单。证交法对公司内部的股权转让有诸多限制啊。他问你说，在转让的股权的方式上面有什么限制？我要把它背出来，立法理由写一写，就这样子。好了，再来2-3页。这种题目其实在我们来考试来说，了不起考选择题、申论题考，真是太没有水准。2-3页中间那个题目，你说依照证交法的规定呢、啊， 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当中具有什么身份的人，他的股权转让要受到限制，限制方法为何？适分处置。那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什么身份？董事、监察、经理人持股超过10%的股东，还有他们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利用他的名义持有之股份。那限制的方式呢？22条之2第1项一款、二款、三款，背完就答案。那下一题是回答下列问题：甲公司发行股数5000万股，则以此计算该公司总监事每一个交易日可以转让的最高股数是多少？来，3000万股以下是多少？2%，对不对？超过3000万股的部分呢？超过部分是1/1000嘛？标准在哪里？在第21页这里啊。刚刚不是看那个原则吗？这样也可以考了，就是在第20页上面这边。原则上，发行股数要3000万股，以下是2/1000嘛。发行股数超过3000万股的部分，超过的部分是1/1000啊。这家公司以发行股数5000万股，可以拆成1/3000万，1/2000万，对不对？所以3000万股的部分是1/2000是6万嘛。那超过3000万股的部分是2000万的部分是1/1000就2万嘛，6万加2万就是8万。好，8万其实不少了啊。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第24页，来看1995年1月关于公司自己的修正。那一年哦，是证交法一个变动很剧烈的一年，1995年，公司法近期变动比较剧烈一年。撇开民国100年不要谈哦，100年，我看这次变动还算大。上一次是94年，那中间有些小小变化就算了。那证交法呢？今年是100年，是变化很大。那上一次是95年1月的时候，就是94年底啊，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包括新法公布，这已经1月的事了。那也是修非常的多。一个最主要的修正就是独立董事的部分。现在呢，我们看到独立董事啊，在证交法14条之2哈，它有个法源基础在这里。以前在这个95年1月订出这个法条之前，证交法里面呢是没有独立董事这4个字的。但是独立董事这个概念呢、啊，其实在民国87、8年的时候，我们证券主管机关那时候还不是金管会，那时候还是政企局的时候，他们就很努力在呼吁公司去选独立董事。那独立董事哪边来的呢？我们所投资的独立董事是美国来的。那我们先了解一下美国制度，再看我们的制度，再看为什么我们要去抄美国、啊、美国是这样，大家知道美国没有监察人吗？美国的概念是股东会哦。他们选出一群董事啊，然后组成董事会之后啊，他们是由董事会对股东会负全责哦。也就是说啊，他们的股东会呢没有另外选出监督机关，他们是董事会自我监督的。他们这一种制度设计叫做议员制的、啊，议员，几块。那相对议员制来说，就是我国法。我国法是怎样？我国是股东会啊，选出董事，组成董事会，然后呢，股东会呢又选出监察人，然后由监察人呢去监督董事会。所以监察对股东会负监，就是他负责任的部分是监督部分责任，还是他对他负一个监督责任？然后董事会对股东会是一个经营责任。简单来说了，我们把这个复杂体系简单化是这样，所以我们这叫什么制？叫二元制。二元制的好处是说，由监察人监督董事会啊，比较能够期待这个监察能够真的落实监督之责嘛，因为变成是别人来盯着你嘛，就像我们准备考试的时候，自己在图书馆认真的读书，你有在认真读书吗？妈妈说：“我说规章写拢起来，图书馆啊，规章哦，哎呀，可是可能认真想一想，7点多到先吃早餐，吃到快8点，看报纸看到8点半。”然后就觉得累了，差不多了，睡个觉，睡到9点半，起来呢，活动一下，头脑比较清楚，就上个网，就10点多认真的看到12点该吃饭了，吃完饭12点半睡觉睡到2点，起来再活动一下，喝个咖啡，3点再开始读书，读到5点就差不多了，也该出去走一走了， 然后就出去走一走，顺便吃个饭，回来是七点，你又看一下晚间的报纸，然后就看到七点半读书读到九点，可以回家了。那你读多久啊？一天，对不对？但是实际上睡觉看报纸跟吃饭的时间超过你读书的时间。但是如果今天旁边有个人盯着你，例如说我跟你去读书好了，你才会很痛苦啊。就是我走你走，我不走你不走的话，我做什么跟我做什么，那这样可能会很痛苦。我当初开始读书也是这样，退伍回来到图书馆去读书，坐不住，我不是一个坐得住的人。我这个人读书跟在我身边，你会觉得很烦，因为扭来扭去，动来动去，走来走去。因为我一个动作定久，我就会睡着，很奇怪，我没有办法一直持续做同一个动作做太久。所以像我打电脑啊，一直这么打，我就会睡着。可是呢，如果放音乐听，我就不会睡着。所以我通常一边写作一边听音乐，我比较精神会在。不然就是打一半，出去走一走再回来，我精神会在。我没有办法一个动作持续太久，就算打电动，我小时候打电动也是，打着，我就睡着了，就死掉了。我会这样。可是因为我这样坐不住，而且退伍回来根本就坐不住了，怎么办呢？要感谢一个学长，因为那时候我一开始给自己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先能到图书馆，再做其他的。所以我第一个要求是，在图书馆待满，我要待在时数。那时候正大，我在中正，不在正大读啊，中正图书馆啊，就是以前我们书上的总图啊。我那个年代是七点开门，我那个年代啊，现在好像比较早。那七点开门的时候，我想说好，那我要当第一个。没有要求，第一步就是先到图书馆再说，先不要管读书这件事，先到图书馆，因为先到嘛，要不要读是下一个层次，然后就先到，所以就要求自己七点要到。七点到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学长到了，这对我来说是个打击，因为他比我早，就早起这件事，他还比我强，不行。所以后来呢，我就要想办法比他早，6:50、6:40，学长就在那里读书了，不行，6:30。后来就两个都会在那边连续几天，就觉得这个怪怪的。接下来呢，就帮那时候图书馆管理员叫海博了。现在我不是还是海博，哎呀，小小的，又矮了，就很矮了然后就帮他开门啊，然后开窗户这样，下去读书。然后呢，坐不住，我受不了，我会想要起来走一走，扭一扭，看报纸。他们两个是我的行为，受不了。但是我这样不行。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整个地下室啊，我在地下室读啊，我不喜欢，它上面是比较舒服的位置，可越舒服的地方越容易睡着，所以我要去找不舒服的地方，比较不会睡着。那时候我就看那个学长，因为很早到我就注意到嘛，然后他读书啊，他海军退伍了，他不是法律系，他是我们学校的那个一般说硕遗嘱的，他坐姿之正嘛那我觉得我这个陆军退伍的感觉到非常的羞愧就是他坐很正，而且他桌上是摆一个书架，知道书架吗？那种小学有没有抄功课那个挡板那个呢，摆着。然后呢，他坐挺挺的，这样翻，画线是用尺画的，这点其实我很受不了。男生是这样的，我不晓得，但是我很奇怪，爱圈就圈，爱拉就拉，爱画箭头就画箭头，我开心就我的书嘛，对不对？好了，他是这样，就整齐的嘞。但是啊，他那个表现在那个当下让我觉得他是个标杆，所以我决定去坐他对面。他这么之大都没有人我会坐他对面，然后他就。但他也不能说什么，说很大，是吧？接下来呢，我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没有读书，他读，我不读没关系，睡觉我也要睡在那里，他离开位置我离开位置，他上厕所我上厕所，他吃饭我吃饭，我只是要看他怎么作息。然后呢，真的很痛苦了，因为他一坐定啊，2小时不会动。受不了，我很急，对不对？不能上厕所，坐不住就睡觉，坐不住就翻，乱翻，随便翻。但是我的目标很简单，我没有要读进去，我只想跟他一样。后来他上厕所，我就好上厕所，我就上厕所。然后他吃饭，吃饭。然后因为我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嘛，所以我要跟他吃同一家的东西。但是很快，他要吃饭啊，出去回到图书馆半小时。回来之后，他习惯性的会再读半小时，然后再睡觉，然后睡半小时就起来。所以那时候呢，常常是他起来，我还在睡。那我不知道他起来，我不能立闹钟，对不对？ 然后他起来之后就说，那什么时候起来？他就失败，今天失败，没有跟上。所以后来他确定他的作息，我就不睡，他睡我就不睡，但是我不能走，因为我的要求就是我要坐在那里。第二天他就跟我说话了，他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就开始就攀谈了起来了嘛，然后攀谈起来在我面前，他是我们学长，我们学弟这样，那学长不认识啊，然后就说学长，我只要效法你的精神嘛，他就哦，这样我就比较放心。哎，那个学长现在在万国当律师啊，就本来他，可是我比他早一点考上的，反正就是我考上之后，他就去读了一年，现在去万国当律师，他反正就要等你，但我大概跟他跟了两个月了，我的心定，那两个月我心定。从一开始完全躲不下，慢慢到躲得下，然后我的作息慢慢习惯他那个模式，就有一天跟他讲说，学长我要离开你了，我差不多可以了，然后我有自己的方式，所以我就自己去窝到一个角落躲，那个角落长蜘蛛网的，为什么选那个角落，是因为我看不到旁边的人，就是我角落嘛，角落就是没有，就像例如说面对这个墙角或者面对这个墙角读书这样，蜘蛛网感觉特别的有一种凄凉的感觉，但是我感觉会让我专注，就是寒冷的冬天会让我专注一样，就在这样读哦。后来知道原来那个位置哦，出过五六个双榜的哦。然后后来我就把那个位置交接给我学弟，我就跟我学弟说：“学长双榜了，换你做。”然后就真的吗？我说：“对啊，那个谁坐这里，谁坐过这里，谁坐过这里。”他说：“真的嘞。”所以后来那个位置被我们不传之秘。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中正图书馆下去之后，不知道现在装潢我们改了，完全没下去。下去之后呢？走到底，走到底碰到墙壁的时候，右手边那个转角蚊子很多，要小心。但是那边呢，那个角落其实我觉得很舒服，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边特别沉浸的感觉。所以呢，我们要别人监督你，你自我监督啊，很难监督啊，就是很难管理自己的。一开始我一退，我是在自己租的地方读书嘛，受不了，突然就糜烂的生活。睡醒嘛，上网读书、吃饭、看电视，上网读书、吃饭、看电视，一天读了没两个小时，我觉得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就不行，再这样下去就变宅男，我要走出来，所以去图书馆了，不习惯，但后来久就习惯了，所以需要别人盯着，至少你在图书馆要睡会比较，也会比较那个拘谨一点，不然自己在这些地方睡。早上就是，例如说，可能一大早起来六点起来读书，读到中午十二点，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早上真的很充实，对不对？吃过饭回来睡到下午五点了，没有意义啊！所以后来就觉得不行。好，我们是二元制的。美国人像我不讲，美国人认为说要对得起自己，要对得起自己就是董事会自我监督，可是董事会自我监督叫你监督你自己，他们其实也不相信他们自己，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些设计，就是他们董事会里面呢、啊，就要有一群人进来，那一群人叫独立董事的。啊，这个独立董事的概念跟我们差不多，因为我们是抄他们的。这些独立董事呢，也就是说，股东会在选董事的时候啊，要特别选一些具有专业性跟独立性的人进去董事会里面。然后他们董事会呢，就拉出来分成几个委员会，例如说，他们有所谓的审计委员会。他们有，例如说提名委员会。他们有，例如说报酬决定委员会，简单来说啊，他们这几个委员会呢，就是什么管人管钱啊，管人事啊，管财务啊，人事跟财务呢要过这几个委员会啊。你看提名是提什么名，例如说公司这些重要职员只要当执行长，那个提名的过程要经过提名委员会的把关。董监事们领多少？没有，董事领多少钱？然后经理人领多少钱？要透过审计委员会，透过那个提名那个报酬决定委员会把关。然后董事会造句的表册啊，例如那些财务报告本身合不合理、妥不妥当，那透过审计委员会把关。所以他们的概念就是，业务谁去做？董事会去做。那董事会里面有关业务跟人事的部分，另外搞了三个委员会去做内部的审查。所以他们是全自我负责，之后回去跟股东会报告。所以业务错。就是董事会的错，公司没做就是董事会的错，董事会就不要怪别人。可是我们这边呢，一旦没做好啊，有时候就是说，是你监督没监督好，但是你董事会没做好，就开始扯来扯去了。好，那我们就是跟美国不同的体制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大家知道美国比较强嘛，至少国力比较强，那 美国人呢，他希望全世界的公司都长得跟他们公司一样。也就是说，如果全世界都说英文最好了，全世界法律都跟美国一样最好了，这样可以降低他们跨国经营商业的成本，他不用去适应各地的法律，所以他们其实想尽办法影响各国的法律。真的，这是一种侵略。可是呢，偏偏我们很多学者留美回来之后呢，我个人就认为他被洋化了，也就是他变成美国人，然后呢，他就开始在我们国内鼓吹说美国比较好，我们的不好。我们有没有好不知道了，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法律有时候有我们的特色，因为毕竟民族性不一样，老是抄别人的，真的适合我们吗？你叫我们自我监督看看，我觉得我们会很糟糕的，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一些人在美国，在民国在80几年、90年初就开始很努力的鼓吹说，你看台湾的公司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好？台湾为什么这么多偷工摸色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体制不对，就是因为我们学德国人的，德国哦，其实比较吃亏，因为二次大战他们战败哦，然后再加上他们分裂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有一段期间在国际上的那个地位是比较低的。当然，他们工业很发达、啊，对不对？他们的车子做得很棒，对不对？他们很多你看，连做支笔啊，做支菜刀都能够做到全世界出名嘛。那所以呢，他们就变成是专长在工业那边，那商业呢，就美国挂帅，说我们老师就抄美国，说我们这个工厂抄德国怎么行呢？工厂抄日本怎么行呢？所以会有一派美国人就开始希望说，我们呢赶快跟美国一样。可是问题是啊，我们的主管机关倒是认为说，哎、欸，我们的体制是大陆法系的体制、欸，我们是学德国学日本的嘞、欸。那现在在我们的公司法里面或证交法里面，顿然顿时要去学美国，说学就学吗？这样我们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就开始有点挣扎拉扯。这个挣扎拉扯的过程大概持续了3-4年，可是慢慢的美国人赢了，留美的学者赢了，因为民众呢其实也搞不太清楚这么多，他不太清楚这个制度 的如何的各个层面去配合，他也知道说为什么美国独立董事我们没有，就这样了，因为我们有监察美国没有啊，后面这句话没有人讲啊，大家只有说我们有独立美国独立董事我们没有，那这是我们的错嘛，为什么人家有我们没有呢？那我们就说可是我们有监察美国没有啊，那他们就讲，那监察有什么用？其实换句话说，等一下你就知道独立董事什么用，它不是一样。那不管怎么样呢，所以主管机关就有压力，这压力来自于哪里？人民，人民的压力来自于哪里？选票。所以想看看哦，掏空公司的情势发生，接下来人民如果投资受害，会不会骂说都是你们没有设置独立董事才会这样？反正那时候全世界都有可能是造成这个原因，造成这个不利益结果的原因嘛。所以后来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想想，算了算了算了，不做被你骂，做了到时候你骂我还说我已经做了，这就不是我的错。就纯粹是这样的心态，因此呢，我们就慢慢的在证交法以外的其他法条开始引进独立董事的概念，然后开始鼓励大家选独立董事。所以我们刚才会介绍到，例如说那个股权传述差额实施规则怎么样，挺独立董事2席以上打8折嘛，委托书规则挺独立董事本来要多少10%，挺独立董事变多少8%，给你去征求委托书啊，以前都是这样鼓励的啦。可是一直到1995年1月的时候，就是1994年底修法通过。世界上面这个十四条之二规定说，依法发行股票之公司得依章程规定设置独立董事，得哦，还是没有很强迫，因为还在抗拒，因为不要我们国内有另外一派，就是留日的公司法学者、证交法学者，日本那一派是监察那一派的、啊，有监察那一派是跟我们现行体制一样的那一派，跟我们公司法体制一样的那一派、啊、所以呢，那一派只认为说，其实独立董事不见得是万灵丹，这我们等下再来讲啊。所以呢，他那时候也只是得哦。他说，但是主管机关呢、啊，应该应该是公司规模、股东结构、业务性质、其他必要情形，要求设置独立董事人数不可以少于2人，而且不可以少于董事席次1/5。所以在过去的法令规范之下，也就是现行法，就是我们的要求是这样，原则上是自由的，但是我们顺便责成我们的主管机关说，他们必须去选出一些公司，强迫他们一定要设立独立董事。那选择的标准就是公司规模、股东结构、业务性质。这几个标准，那在这个法条要求之下呢，主管机关在1995年1月公布嘛，对不对？那1995年3月的时候就发布下面这个函令，这个函令有点复杂，简单来说，你看最简单的一个标准，什么标准？金控、银行、保险这些金融业一定要之外呢，来实收资本达新台币多少500亿以上的非属金融业的上市贵公司，应该在章程中设置独立董事，人数不可以少于2人，而且不可以少于董事席次1/5。以前的标准是这样，然后呢，你们应该有拿到一张这个补充资料，今年3月的新版本，看到吗？今年3月版本， 来这个版本呢，那你看到这个历史色彩、历史的过程。来，请看第一页上面这里啊，他说，就补充到这一页，看他第一点。依照证券法11条之二的规定，以一本法发行股票的金控、银行、保险、证券系投资信托事业、综合证券商，还有上市柜的期货商，还有实收资本的达新台币100亿元以上的非属金融业的上市柜公司，应该设置独立董事，人数不可以少2人，而且不可以少董事席次的1/5。好，先看到这边就好了。先看到这边，简单来说就是怎样，他放宽要求了，他把应该设置独立董事的标准怎么样放大了。以前是实收500亿以上才必须要设独立董事，现在呢，100亿以上就要了。所以我们的独立董事被要求设置的情况就怎么样，往前又迈进一步，就往美国的路上走了。这样可以理解吗？老师，以前是500亿哦，现在怎么样？100亿就要了，不要到500亿，100亿以上就要了。好，但是也是只有上市柜了哦，上市柜公司才有受这样的要求，又不是就没有。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变化要了解到，以前是5亿，现在100亿。再来往下看，独立董事的资格，那什么叫独立董事？讲半天还是不是很清楚嘛，对不对？好，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独立性，还有什么？还有专业性，两个核心精神，就独立又专业。独立确保他的勇于表达意见，专业呢确保他的有能力表达意见。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表达意见又勇敢的表达意见的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就刚刚讲的嘛，对公司的经营者有一个什么提供建议的能力，还有那个胆识，对不对？他不用怕说我是不是跟董事长冲突了，我就以后的地位就不保了，他不用担心这个，这是我们对独立董事的想法。那我们现行法哈，现行法的要求在资料之二的第二项，资料之二第二项是讲一些笼统的标准啊，他就说了，独立董事应该具备专业性啊，专业知识嘛，对不对？其实持股和兼职要予以限制，持股数太多的话哦，你跟公司利害关系太密切了，你的意见就不能公开。兼职兼太多啊，也会有意见。例如说，假设我是公司独立董事，如果身兼公司的总经理，我不可能独立的，总经理兼并董事长，有没有？那结果呢？我又是公司独立董事，我怎么可能会有独立性呢？所以他这边提到说，他持股量太多，兼职要予以限制。后面提到说呢，执行业务的范围内要保持他的独立性。所以你看，他有提到他有专业知识是专业性嘛，要保持独立性，不得跟公司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大家都很抽象，对不对？所以后面提到说了，独立董事专业资格、持股和兼职限制、独立性的认定、提名方式，其他应该遵循事项的办法，由主管机关定制。对，主管机关定出下面这个公开发行公司独立董事设置，应遵循事项办法。这个我们后面会介绍，我先了解一下有这个办法。再来往下看消极资格的部分，消极资格的部分呢，定在14条之2的第三项啊。刚才提到说，第一个有公司法30条的歧视，当然就不可以担任独立董事了，因为连担任董事的资格都没有啊，对不对？那第二个呢，依照公司法第27条的规定，以政府跟法人或其代表的身份当选的，这可以理解吗？如果是法人代表的话，怎么会有独立性呢？一定会受制于那个派你出来参选的法人嘛，对不对？那我先看第三款是违反前项所定独立董事的资格规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办法，我们来请看第30页这里。这个有兴趣把它详细看，但你如果不看也无所谓，因为考试应该不会考这么细。不过如果有特别点到的，请特别注意，如果画底线，请特别注意。来，请看第30页这边有个公开发行公司独立董事设置及应遵循事项办法。这个办法呢，请看其中的第二条，我们现在看所谓的专业性。第二条在讲专业资格，什么叫专业？这边专业的要求就是基本上就是5年以上的经验。他说，公开发行公司的独立董事应该取得下列专业资格条件之一，并具备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例如说，你有商务啦、法务啊、财务啊、会计啊，或公司所需相关科系的公司立大学院校讲师以上的资格。法官啦、检察官啦、律师啊、会计师啊等等，这些有专门证照的，要5年以上啊。具有商务、法务、财务、会计或公司业务所需要的工作经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市贵公司的独立董事啊，多的是一些大学教授，然后还有一些会计师啊、律师啊，去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好，再来往下看第三点哦。他说，公开发行公司的独立董事呢，在选任之前2年，还有任职期间，不能有下列情事之一，例如说，他跟公司不可以有受雇人的关系，还有以下这些有的没有的关系。所以简单来讲，第三条在讲什么性？讲什么关系？独立性哦，独立性。那他的独立性的标准是什么？前2年不能有这些关系。好，再来第31页第四条，他说公开发行公司的独立董事兼任其他公开发行公司的独立董事不可以超过3家，最多做几家？4家。 前人不可以超过三嘛，就最多是三嘛，看你原本自己的四啊。好，再来，读一种是怎么选呢？请看第三十二页，我们看第五条，我有画底线那里。你三十二页全页就是一个画底线的嘛。那三十二页这边提到说，独一董事跟非独一董事应该一并进行选举，请注意哦，分别计算当选名额。所以如果我今天用一九八条的规定去选的话呢，我们是投两票的，就是非独一董事一票，独一董事一票，然后非独一董事取前几名当选，独一董事取前几名当选，这样听懂意思吗？如果说我们公司选五个董事，这五个董事里面其中有两席是独一董事，五董啊，五董两席独一董事的话，我要投几票？投两票，一乘三去选一般的董事，一乘二去选什么独立董事，这样可以理解吗？一乘三是什么？累积投票制嘛，有没有？啊，一乘二嘛是累积投票制啊，所以不是一次一乘五的哦，没有这样哦，就一乘三选非独立董事，一乘二选独立董事，它是分别计票的。好，先看到这边哦，所以独立董事呢，它的专业要求啦、啊，它的独立性的认定啊，还有选举方式啊，简单来说就在那个办法里面，有兴趣慢慢看。会考这边的应该都是选择题啦，啊，选择题有可能考这些。那如果申论题考这个，应该就太机车了，那就太细了。好，来再翻回来第二十四页这里。既然是独立董事，他的持股是受到限制，所以独立董事如果不持股没关系，应该是没关系的。所以你看二十四页下面这边十四条之二第四项，它有规定说，独立董事转让持股啊，不适用公司法一九七条第一项后段还有第三项的限制。一九七条一项后段第三项是任其中转让持股挑选方式分之一项结业的规定嘛，对不对？这些人不是。再来往下，独立董事补选，请看到第二十五页。来回想一下啊，在公司法里面，你们董事缺额要补选的规定有吗？201条，有没有？缺额达三分之一应该要补选啊。不过独立董事这边的规定是这样，来，请看第二十五页上面这里。哇，独立董事因故解任的时候啊，致人数不足第一项或章程规定者，他在最近一次股东会补选。独立董事均解任的时候，公司应该从四十分之日起60天内召开股东临时会补选之。啊，有人问过，最近是股东会补选跟召开股东临时会补选有什么差别？差别在于是不是需要多开一次股东会的差别？因为啊，正常来讲，假设啊，哦，假设现在是十二月嘛，对不对？如果十二月的时候独立董事解任，假设我必须在60天内补选的话，我从现在开始算，我算60天。对不对？那这样呢？可能他开会的时候是一月多，那一月多我才报告出来没有？还没，所以我是不是要再开一次101年的股东常会？这样我是要开两次会，对不对？那如果是用最近一次股东会补选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等到我开101年的股东常会的时候，再一次选，再把它选出来就好了嘛。所以其实差别在于说，你需不需要为了独立董事，为了补选独立董事去开一次会啊？他还是，那就开就开嘛。开一次都要几百万的费用、哦、所以这个能省当然则省。那么二十五页上面这边提到说呢，人数全部都解任才40分之日起60天内补选，那只要还有人在，虽然人数不足，也是最近一次股东会补选就好了。再往下看，那如果该选不选啊，该设置不设置啊，该补选不补选啊，都怎么样？都罚钱，24万到240万。好，基本的认识是这样。我们来看独立董事做什么。来往下看第六点。14条之3哦，这要背一下哦，要背一下。他说呢，已经依照14条之2第一项的规定选任独立董事的公司啊，如选独立董事的公司，除了主管机关核准者外，下列事项应提董事会决议通过，因为应号起来，应该提哦。独立董事如果反对意见或保留意见的话，应该在董事会议事录中载明。我们现在说明一下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应该提董事会通过。上过公司法的回想一下，董事会依法是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对不对？那董事会可以在法令的限制范围之内，把董事会的权限的一部分授予董事长或常务董事或是某个董事去执行或决策嘛，对不对？所以呢，董事会他有些事情要自己来，有些事情可以对外授权，这观念还记得吗？公司法说过嘛，对不对？他如果忘记没关系啦，就以后学公司法就知道，如果没听过也是以后学公司法就会知道。所以呢，这个法条一直告诉我们说，现在它这边列出来的这九款事情啊，这九款事情没有授权的空间，没有授权的空间。特别列举这九款说，这九款想要授权没可能性，你一定要给董事会过。为什么要给董事会过？它要确保独立董事有机会表达意见。因为如果啊，今天假设你说第一款的事情，第一款事情如果授权给董事长办理，董事长就自己决定了啊，那这样独立董事怎么表达意见？ 所以董事表达意见的场所在董事会上嘛，所以立法者就定了这九款，说这九款事情一定给董事会过，不能够授权给董事长，不能够授权给怎么样，一定要给董事会过的目的就是他要确保主委董事有表达意见的机会，所以这九款要背一下，很烦哦，可是要背一下。好嘛，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是依照四条之一规定或订定修正的，订定或修正的内部控制制度。把条自己看一下，我简单说一下什么叫内部控制制度了。你要把一家公司管理好，就是会有所谓的标准作业流程，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 SOP 有没有？标准的作业的流程。好，那一家公司呢，如果它标准作业流程的话，至少啦，今天这个职位不管换谁来做，他的反应都是在制式的反应之下。所以有时候我们提到说，这家公司有系统性的风险，可能是指说他的问题不出在人身上，或者是出在他的流程设计有问题。好，但是每一家公司呢，他要去定这些标准作业流程，有些公司根本不会定，有些公司可能他从小到大都是他们的主管一个人很会管，什么时候透过他这个人脑呢去做出最迅速、最适当的反应，所以他不需要标准作业流程，反正什么时候跟董事长讲就好了。这是一种公司的。而这样的公司对于我们投资大众来讲是危险，因为如果那一家公司的董事长突然中风了，这家公司也就中风，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每一家公司都有它基本的内部控制的作业方法，例如说我今天要出货的时候，货要出去要经过哪几个管道、哪几个关卡，货才能够出去，谁来检验啊，谁来控制出货的数量啊，那例如说我要收款、我要出款要经过什么样的流程去控制。所以呢，我们的公开发行公司会被要求定这些所谓的内部控制制度，把公司内部的管理的事项具体化、明文化写出来。谁来定呢？好，它的规定是这样，它的规定是总经理去定这个，因为总经理是一个公司经营业务的总管，对不对？总经理亲手在经营这些业务，所以总经理去定出这些标准化的流程之后，谁来同意呢？报请董事会同意。所以总经理拟定文字，报请董事会同意，然后谁去监督他的执行？监察人，这样可以理解吗？对，内部控制制度是依照规定，是总经理去拟定，报董事会同意，董事会在表决这个案子的时候呢，独立董事就可以发表意见，对不对？然后怎么修怎么改，最后董事会同意通过，内部控制制度做好了，架构好了，怎么执行呢？由监察去监督，看有没有按照规定去执行。就例如说很常见的一个简单例就是。像很多公司啊，要出货，对不对？那出货像，我客户卖瓷砖的，现在如果说厂商来叫我卖瓷砖，二丁挂什么瓷砖200箱，那就出去了。你不觉得那个管那个仓库那个很大吗？他今天出去两百箱是200箱，出去250箱是250箱，谁知道出去多少箱？所以他们在出货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仓管，然后再负责有个监管的，去确定是不是真的有200箱。那这200箱是不是都是他所定的规格标准？有没有暗藏一些比较高规格的东西？所以要盯着嘛，不然这货出去，大方从你门口搬走了，他可能是，例如说我跟独立客户怎么就搬走了，所以他就会有一些监督的流程。例如说像付款好了，付款有几个流程去付款，业务单位可能来请款，请款完之后呢，可能他们会计部门要先审查，对不对？然后送给总经理、财务主管啊，甚至核到总经理啊，核到董事长。然后最后看由董事长去指示，或董事长指示出纳部门去出款，有这样一套流程在啊。那这些流程就是要设计啊，那设计之后怎么按时执行，照规定执行，就会监察去监督啊。这是第一个。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第二款提到说，136条之一规定，订定或修订的取得或处分资产啊，从事衍生性的商品交易啊，资金贷与他人啊，为他们背书提供保证的重大的财务业务的处理程序，一样的道理，相关处理程序呢，也是要制作成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作业版本。那标准化的作业步骤呢，也是要透过董事会去表决通过。那第三个是涉及董事会监察自身利害关系的事项，这些事项呢，一定要送到董事会给大家去讨论表决，看到底要不要这样做。第四个叫重大资产或衍生性的商品交易，第五个是重大的资金贷与背书或提供保证，第六个是募集发行私募具有股权性质的有价证券，第七个是签证会计师的委任解任或报酬，第八个是财务会计或内部稽核主管的任免，第九个就其他了。所以这一些规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要经过董事会过，不能够授权董事长私自决定，然后呢，要给独立董事表达意见的空间。那么往下看下面这一个米字号提到说，证交法263第八项授权订定这个公开发行公司董事会议事办法，就公开发行公司董事会在讨论事项的时候呢，17条第2项第一款是规定说，董事会议决事项，例如说我们刚刚上面列那九款。如果现在情势之一啊，除了应该在议事录中载明者外，应该在董事会之日起2日内 于主管机关指定的资讯网站上面申报并办理公告，第一个就是独立董事有反对意见或保留意见，而且有记录或书面声明的。所以上面那九款事项，在开董事会的过程当中，独立董事如果不同的看法的话，要在董事会结束之日起算两天之内公告给大家知道说，我们的独立董事是不赞成我们这个议案。再往下看，这个议案这个办法，它的第七条第二项规定，公司设有独立董事者，对本法第十四条之三应该经过董事会决议的事项，独立董事应该要亲自出席，或是请注意委由其他独立董事代理出席。所以他不可以委托一般的其他董事哦，要委由其他独立董事哦，要找同样规格的来。后面说了，独立董事如果反对保留意见的话，应该在董事会的议事录中载明。独立董事如果不能亲自出席，在董事会中表明反对或保留意见者，除有正当理由之外，你注意后面那句话，他要事先出具书面意见，并载明于董事会的议事录当中。也就是说，他不可以借由不去而相约。什么？简单来说，先假设了，我公司找你当独立董事啊，如果我拒绝了，我不想当董事，不想当公司负责人。因为当独立董事会有很大的问题啊！你想看看，今天如果公司找我去当独立董事，有什么好处？我心想我有什么好处啊？好，一个月50,000块的对价，30,000块拿现金，20,000块呢是可以平摊去核销的交际费用、事务费用这些。反正就是你去省20,000块的发票来啦，我就让你报账了。就以后去喝酒啦、买礼品啦，有的没有的就省，就反正就拿20,000块单据报账，再加30,000块的现金。分红另外再说，很好，对不对？好，我要做什么？一个月就开两次会，两个礼拜开一次。开会呢，之前要做准备哦。如果我们被批来以后，反正就跟着董事长赞成就可以了。讲很白吗？就到我去背书就是了。然后你想看看，我有可能在董事会表达不同的意见吗？我如果在董事会里面表达不同的意见，就给董事会难看，因为董事会就在会议之日起算两天内公告出来说，对我们董事长做什么，董事独立董事是反对的。如果我这么做了，你觉得我会不会被解任？我保证被解任。他就会想，一个月给你50,000，你还在反对我，一定会这样想啊。那这样的话，我去做干嘛？你可以想象，在董事会里面，独立董事本来就应该要持平的用专业表达意见，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公司的大股东，你今天是因为法律要求你要选独立董事，你自己没有很爽要选哦，是法律叫你选的哦。那你选了一个来啊，你选了一个来之后，你会不会找一个会挺你的？一定是嘛，找一个来你的，找一个来让你的决议更漂亮，找一个来帮你背书的嘛。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真的是反对公司的意见的，我会怎么做？我反对意见不想当责任啊，我不想去现场附和你，我只好肚子痛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找我开董事会，身体不适不客前往，就这样嘛。那这样我这个独立董事有尽到善待雇员注意义务啊？严格来说应该是没有。所以这个公安发行公司董事会的议事办法就告诉我说，你不能不去啊，你就算那天你有事不能去啊，拜托，除非你有正当理由，不然呢还是要事先出具书面意见，并载明董事会的议事录，也就是他不让我相约，不让我做假好人。你当独立董事就要勇敢的表达意见，专业跟独立的要求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如果有事不客前往，身体不舒服不客前往，写书面来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它的功能就在这里。那你看很多独立董事都辞职了，有点像以死明志的感觉一样。你叫我去赞成这个样，不可能。但是你叫我表达反对意见，也不可能，因为我不想对不起你，毕竟你一个月给我5,000。所以怎么办呢？只好基于生涯规划、身体因素，不客气去担任贵公司董事，就辞职啊。所以辞职这个动作，其实传递一个讯息的、啊，一定有一件事情，我是签名签不下去的。那什么事呢？不能跟大家讲，我只好辞职，这样懂意思吗？所以独立董事搞到后来哦，他们表达意见的方法就是辞职了。你很少看到独立董事会在董事会上表达反对意见，除非跟公司派撕破脸的，不然不会这样。那独立董事会跟公司派撕破脸吗？只要有拿钱的都不会。有一些独立董事是无几职的，那一种就比较会，反正没钞本就没有薪水。哎，如果说有拿钱那一种啊，拿人手短哦，他就比较不会这样做。那这种独立董事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可是你想哦，当初独立董事的想法是这样吗？不是哎，又专业又表达意见。可是你要知道钱谁发的，公司发的，谁选你的，大股东挺你的。所以当初大股东挺我，大股东挺董事，那我要不要对得起那个大股东？这看的是我道德良知，是50,000比较重要，还是公司治理比较重要？对不对？ 所以看独立董事会做得好做不好，不是制度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核心问题在哪里？人格问题。我在乎五万的话，我要那个五万，我就会跟公司讲说，你们一切决议都很好，我用我的专业帮你背书。如果不要那个五万就不在乎呢？不在乎我就怎么样？表示反对意见，接下来我就被抬头嘛，就被砍头了，辞职嘛，就这样。所以有人说哦，独立董事啊，它的功能就跟监察一样嘛。监察也是啊，你看监察谁选出来的？股东会选出来的嘛，对不对？那股东会选出来监察，这个监察如果认真监督，他会不会换掉？会哦。那如果不想认真监督，他可不可以每个月拿固定监察的报酬？可以啊。相较之下，监察还比较猛哎。监察人是独立行使监察权的，他不用管董事会过不过，董事会是多数决的嘛，对不对？你看我们的独立董事，不过就是表达反对意见嘛，他也不能否决董事会的意见啊。可是监察人可不可以去纠举董事会的不法行为？可以啊，不是有个218之2嘛？218之2是监察人发现董事会不法行为，监察人应该制止他啊。所以原来我们的监察人是比独立董事猛的啊。但是我们这么猛的设计之下，有这么强而有力的武器的监察人，他都做不下去了，换一个学者来当独立董事会做下去？我们后来想想，有可能，因为学者都会有傲骨啊，傲骨嘛，骄傲的骨气。他们那些骄傲的骨气呢，会让他们怎么样？宁愿辞职，不要以为你五万就留得住我。所以其实我们最后期待是这个，我们期待傲骨。那如果公司治理搞到后来只凭傲骨的话，那么要公司把干什么？我们上道德伦理就好了。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其实制度问题啊，不是这样就能解决，不是你塞一个新名词进来就解决了，应该想办法去处理它，而不是说啊，我们期待它的专业性跟独立性，它就会好好做。现在又独立，现在很专业的不好好做才多嘞，助纣为虐才恐怖嘞。好，反正总而言之呢，他这个26身份这个条文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别想逃，对不对？担任独立董事就别想逃，反正呢，你只要有不同意见，你就表达出来，你不表达出来也不行，一定要表达出来，就是不要相怨啊。再来往下看审计委员会，他说呢，只要这是第一项规定说，以一般法发行股票的公司哦，应该择一设置审计委员会或监察人。所以本来监察人是一个依法一定要有的监督机关嘛，现在不是，公开发行公司应该要择一哦，就是你自己选一个啦。不过一样的道理，主管机关呢，得知公司规模优先级其他必要情形，命令设置审计委员会代替监察人。所以你看审计委员会在哪里？在这里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抄了美国独立董事之后，我们进一步又要抄美国的审计委员会，然后呢，还把我们原本就有的监察踢掉，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监察没有用，所以觉得美国的审计委员会比较有用，所以就把监察踢掉。那么往下看，踢掉之后呢，往下看那边第一点，人数时效之4的第二项，那审计委员会应该全体独立董事组成，人数不可以少于3人，其中一个人是召集人。至少要有一个具备会计或财务的专长，因为审计委员会的重点啊，我们刚刚说他是做财务监督了，审计委员会做财务监督，审计工作我们之前有说过嘛，他在审查公司这些财务报告的制作是符合法令的，所以他做财务监督的。那如果没有一个会计或财务专长的人，怎么去做财务监督啊？所以审计委员会呢，先由这些全部的专家组成，然后呢，要有一个看得懂的，有这个专长。接下来往下看审计委员会的权限。审计委员会既然是替代监察人的设计，所以原本属于监察人的职权，审计委员会就拿去了。再往下看第二个叫特别权限，他说已经依本法发行股票公开发行公司有设置审计委员会者，下列事项应该经过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1/2以上同意，你就不是超过1/2以上同意哦。并且董事会决议不适用第14条之3的规定，14条之3在左边那一页25页，也就是说啊。本来是过董事会，对不对？那现在呢，有审计委员会的话，就是过审计委员会，就排除25页那个14条之3。那14条之5这边呢，你把它跟14条之3去比较，14条之3有9款嘛，那14条之5第一项有11款，差就差2款，就是划底线这2款。14条之5这边的第2款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考核，第10款是年度财务报告和半年度财务报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考核。我们刚刚提到说，内部控制制度是经理人撰拟，然后经理人撰拟嘛，董事会通过，谁去考核，谁去监督执行，监察人，对不对？啊，现在没有监察人的嘛，啊，如果审计委员会就没有监察人，所以这个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性的考核就由审计委员会来做。第10个叫年度财务报告、半年度财务报告， 这个东西本来是监察人的查核权限嘛，本来这些查核报告应该是董事会招具表示送监察人查核，监察人查核完就送股东会承认嘛，那现在没有监察人可以查核啊，所以就送审计委员会查核。然后再往下看，重点是14条之5第二项，就是26项的圆圈二，他提到说啊，以上各款事项除了第十款之外，未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二分之以上同意者，如果没有经过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二分之以上同意，没有经过审计委员会通过的话，得由全体董事三分之以上的同意行之，不受14条之5第一项规定的限制，并应该在董事会的议事录中载明审计委员会的决议。这个意思是这样，本来是审计委员会考核通过就送董事会，对不对？现在审计委员会都没有过嘛，都没有过的话呢，怎么办？他有否决权吗？有时候审计委员会没有过，这案就不能做吗？没有。本来董事会的决议方法是相对多数决嘛，三分之二出席，出席过半，过半数出席，出席过半的同意，对不对？现在是审计委员会没有过的案子啊，变成绝对多数决，董事会还是可以强度关山，还是可以过。其他的决议方式呢，就不是用决议了，而是用全体董事三分之以上的同意行之。换句话说，我们设置一个审计委员会来帮公司把关，现在这个把关者认为这个案子不能过，董事会说，你说不能过吗？我还是要过，只是我人数就要多一点，硬过也可以。那这样的结果，审计委员会就没面子了。你们证交法选我们这些专家来把关组成审计委员会，对不对？我认为这些案有问题不能过，董事会说没关系，你看我们这么多人都同意，这样就是一副那一种你们算什么的感觉嘛。好啦，所以学者就有批评了，我们来看一下在第27页这里。先看法条为什么这样定，这个当初立法院吵很久，本来的提案是说要给审计委员会否决权啊，本来提案是这样，本来提案是说审计委员会没有过的话这些案子不能做，本来是这样。但是当时哦，就是企业界大佬，例如说某董哦，讲谁不赖啊，他就说了，公司是国外的，这些人都外人呢，外人说不能做，我就不能做，举例法律你讲这样的话，有没有道理呢？他的感觉就是这样，这公司我经营的，哎，我的公司说要做这个不能，他就说不可以，我就不能做，那这还是我的公司，他们都是我请来的呢，就是老板的心情。老板说这些独立董事都我请来的，他领的都是我们公司的薪水呢，就他说不能做就不能做，公司是我的他们的，所以呢，例如我们就说啊，改，就变成就跟当初提案精神完全不一样哦。当初提案精神是利用专业人士来把关哦，就骂完之后就变成是考量企业实务运作的营运效率跟弹性，因为他不能够把那个董事的那段那个老板那段话写出来，你要把它写出来说公司是我的呢，他们都我请来的呢，都不能做就不能做，那我算什么？这样写出来我们就懂了，那这些话我们当然写，对不对？然后就写说考量企业实务运作的营运效率跟弹性，就变成这样，文字的美妙。那就说、啊、所以规定哦，审计委员会没有过的议案呢，没关系，全体董事三分之以上同意行之。但是他又说啊，立委有个点没有办法去折冲，这个点就是财务报告的部分，因为本来财务报告是董事会召集监察人查核嘛。所以这个应该是董事会，应该是监察的职权，对不对？那现在如果监察不查核通过，你董事会还可以全体三分之以上同意通过的话，那变成是董事会自我查核嘞。我照这个表册，我自己查核，怎么可能我自己会不过嘞？对不对？那就很坚持把这一块留下来说，这个叫监察人的特有职权。所以就是财务报告的部分，如果审计委员会没有过，董事会不能过，那一份财务报告就会晾在那边，最后看股东会怎么办。但是这样子我们往下看就会有评视哦。学者说、啊，那这样我要这个审计委员会干什么啦？本来不是专业把关吗？那现在专业把关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一个没有办法、没有把关效果的专业机构啦、啊。那这样审计委员会它的意义呢，就大大的被压抑。我们先往下看下面这个评视，刘老师评的。刘老师说啊，第一个他先评美国这一套，留美又评美国的少数。他说呢，一旦独立董事组成审计委员会啊，这时候独立董事同时身兼业务决策执行者还有监督者的角色，其实这样有违制衡设计的理念。其实我国法的公司，我国公司本来就是一种制衡设计理念嘛，董事会行使业务执行权，监察监督是制衡设计理念。那现在你看独立董事很大呢，又能够业务执行，又能够监督，又能够决策，我们怎么会这么相信他？这么相信这些读书读的比较多的人，有没有当律师的啊，当法官、当会计师的，这么会治理公司吗？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啊，是不是？再往下看第二点提到说呢，审计委员会没有通过的议案呢，除了年度财报和半年度财报的审议之外， 还是可以由董事会三分之以上的同意通过，使董事会凌驾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也有违反制衡设计的理念。这样等于是真的不给审计委员会面子嘛？对不对？他的把关功能大打折扣嘛？他说，虽然呢、啊，依照公开发行公司董事会议事办法十七条第二项第二款规定说，这种情况要公告没有错了。不过公告归公告，他只是跟社会大众强调什么？我们董事会很大啦，你审计委员会不过，我还是要过啦，怎么样？他只是公告这件事而已啊。再往下看，郭浩山提到说呢，公司法中监察人权限怎么去分特有职权跟非特有职权？权限这么多，那为什么只有保留年度查报告和半年度查报告这一块变成是审计委员会不过，董事会不能过的案？那其他的为什么可以呢？好，再往下看，郭浩士，他说美国法哦，有审计委员会啊，还有提名委员会啊，报告决定委员会，为什么我们不抄？为什么我们只抄一个审计委员会？对不对？好，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新的条文，我们这一次还有抄一个什么？还有抄一个那个去年啊，今年嘛，还抄一个那个报酬，那个报酬决定委员会嘛，对，就薪酬决定委员会了。等一下再看，再往下看括号五了哈。公开发行公司既然没有完全废除监察人制度啊，我们在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同时啊，为什么不对监察人制度有所改革？既然这两套制度是并存的嘛，那为什么我们让我们监察人在原地踏步，然后审计委员会这一块拼命往前走呢？这样好像也不太公平啊。那最后他又说了。十条之四第一项，授权主管机关可以强制公开发行公司设计审计委员会。他说这样有这个必要性，他认为不是那么充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前面一二三四五六，我们审计委员会的问题这么的多，那既然审计委员会的问题这么的多，那为什么要让立法者强迫主管机关一定要逼公司要设审计委员会？如果这套制度非常的完善，很适合我国的话，那当然另外另当别论。可是明显看起来就有问题在，既然有问题在，为什么要逼公开发行公司的主管机关要求公开发行公司说你必须要选，必须去面对一个不是很完善的制度？所以讲来讲去，就觉得认为我们目前的时机还不到啦，我们还不到那个适当的场合去推动那个审计委员会跟独立董事的制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看其他的部分。